不管你是姓什么，也不管你是何星座。 喂，做咩系唔管噶？ 三不管系一个冇边界、冇限制、自由自在嘅地方，中意噏乜就噏乜。 文化、电影、旅游、建筑、书本，乜都噏得。 星期六四至六，三不管，我刘世良， 我邝永宣，城寨见。 Hey, 大家好，王伟民一家之言翻嚟第二部分啦。大陆嘅打贪啊，仍然都雷厉风行。香港好多就话啊，我哋依家零售面临一个寒冬季节，咁咧就系基于旧年我哋有人占中咁。喂，其实点解你唔敢讲核心问题咧？点解咁？冇咗啲陰質錢落嚟香港買百幾萬一個錶，買百幾萬一條鏈嘴，係因為打貪啊嘛。其實你心知肚明嘅，啲零售商心知肚明嘅。我行銅鑼灣，突然間有個啊，有次有個珠寶店門口嘅經理認得我把聲，因為我喺旁邊望緊，我自己做啲咁嘅買唔起，但係中意睇嘅啲錶啊、啲首飾啊嗰啲咧。我望下啲鏈嘴，哇百幾萬，哇嗰度有百幾萬，好似唔係錢咁，百幾萬百幾萬，我喺度咁樣講緊嘅時候，突然間有人走出嚟，啊把聲咁熟嘅，啊你係黃師傅啊，咁我話係啊係啊係啊，咁 啊我聽你嘅節目啊，哦多謝多謝，咁已經好尷尬想走噶啦嘛，咁但係冇理由即係出嚟，我即係走噶嘛，咁啊好威好猥瑣係咪？咁我又咁問兩句啦，點啊生意好嘛？咁我都係喂呢啲真係好應酬啊大佬，咁但係佢聽到之後就話。哎，一直都唔好啦。佢话今年其实点会好啊？因为打贪，其实一般人都唔会来，同澳门一样，其实好鬼简单嘅逻辑啫嘛。你唔会再招摇啊嘛。你总归要嚟香港嘅珠宝店买个百二万嘅玉坠啊，送礼咯。点解要送礼啊？有需要咯。里边嘅风俗系咁啊，嘅礼啊，所谓嘅国内官场嘅礼系咁咯。喺咁嘅情况之下，喂，个个胆贪。你突然間仲咁去，你送未必俾你嘅，你送未必敢收啊。第二就係話你唔送之間都可能出咗問題，唉，你唔好招搖就算。咁呢班人冇咗啊嘛，冇咗呢班人自由零售嗰啲本來膨脹開嘅，咪突然間慘啦，因為個租金仲要掛得咁高。你諗下，一間重慶大廈門口嘅藥材鋪係100萬一個月租金。你淨諗一諗，佢冇辦法啲藥材寶唔呃人嘅噃，其實係唔係點賺到個租金啊？一個月100萬都冇計其他啲人工啊、燈油火蠟啦，你點攞翻租金翻嚟啊？所以見到啲新聞嘅時候好奇怪地，真係埋沒良心啊！買樽黑鬼油收人28000嗰啲咧，買兩樽56000黑鬼油，喂！但係佢真係覺得嗰兩佢睇唔到個點咯，280.00咁冇咗個點。咪五個數位28000咯，買兩支咪56000咯，咪碌卡咯，係咪一大堆貨物博你唔覺咯？飛翻去甘肅嘅時候，你唔通咪換啊？佢哋都係咁，全部呃騙騙。點解咧？係成個已經扭曲咗正常嘅商業運作。咁而點解會養得起呢班人呢？陰質錢多，點解陰質錢多呢？因為有權就有錢，有錢可以買權，買權之後就更加賺到更多錢啊！由少少一個鄉縣嘅體育老師啊，一個小學老師。佢都用180000、20多萬嚟買過，先入得去嘅。但入得去點攞翻翻啊？揾到嘅老師係咪啊？教師節又要夾，過年又要夾，過節又要夾，中秋要夾，重陽要夾，揾個班長 Alphys 幫我收咪得咯。喂，冬蟲草都要掛。老師成日咁講嘢係咪先啦？氣都冇啦，大佬你唔頂翻半斤冬蟲草。咁冬蟲草都咁貴嘢，冇理由喺大陸買啊！咁咪梗係揾個人翻落嚟香港買嘅時候。又帶水貨，咁又有水貨嘅運作嚟啦。嗱，成個運作係咁嚟，但係由於打貪，見到好多地啊，不斷都落緊馬嚇、啊，軍方已經去到咩啊？上屆政府最第一位嘅軍方就叫胡錦濤，第二位嘅係邊個？習近平，第三位已經郭伯雄，第四位已經徐才厚。咁呢個兩個三四位已經落咗台，即係話軍方已經去到最頂尖嗰啲人。啊，都已經要落緊馬，咁軍方係點啊？買翻嚟，將軍有將軍買，係咪啊？上將有上將買， 上交上交买，买嚟做咩啊？买嚟又有另外钱啦。军部控制嘅啲地方啊，军制控制嗰啲啊土地啊啊建筑物啊某啲行业啊某啲特权，有军部个名，可能赚另一啲钱。系啦，嗱呢个咁嘅网型结构，一步一步咁样，成个中共政府已经系咁样嘅方式运行咗好多年。简单地，你可以个分类法就系1989、1989、1964之后，江泽民作为地方诸侯进京开始，佢讲嘅闷声发大财，即系话不如我哋有钱嘅人，我哋有权嘅人分咗啲钱佢。佢啲咩钱啊？系改革开放带嚟经济初成成果嘅钱。因为呢个步骤本来系经济改革之后要政治改革嚟保护经济改革。咁政治改革完成之后就再去文化改革。咁大陆人先可以同世界接轨，一个文明接轨嘅过程係要咁样。但係经过胡耀邦同赵紫阳两届总书记嘅遭遇之后，江泽民一个啊灵活机巧冇政治抱负同信念嘅人觉得你唔好搞啦，我同跟住行嗰条路。胡耀邦行一个扑一个，自主行一个扑一个，喂佢两个已经系邓小平三头马式嘅两只臂膊嚟噶咯，咁样都尚且啊不得好死，喂我仲要行呢条路，你唔搞我啦，不如各大山头我哋分咗啲钱佢啦，因此以权就涉国，开始分咗个钱，而分钱嘅过程造成开始，依家点解太子党红色血系对呢个所谓嘅啊官二代？咁不滿就係話你分大份，我分小份啦！依家就好似啲爭產遊戲咁啊，大家兩房分啊，分得不均啊，知唔知啊？另一房非常怨憤啊！你見到容記新聞嘛？你見到福臨門新聞嘛？你見到各式各樣嘅豪門爭產嘛？係嘛？點解怨憤咯？分咁多都唔夠，我唔係夠唔夠，我覺得你唔公道啊嘛，係嘛？我哋嘅父辈喺井冈山跟毛主席打江山，系嘛？经历过几多运动，下过乡吃过苦，系嘛？二万五千里长征，死几多人？喂，江山系我哋打翻嚟，但系分最多份系你哋，因此佢咬住佢哋唔放。嗱，呢个系利益之争，呢个系涉国分赃不均之争。喺呢个背景之下，因此佢要打贪腐，因为贪腐最好用嘅。你见到所有案件，你查翻呢三年嚟，所有案件系乜嘢啊？与权谋私，系咪啊？大量金钱，有啲数都数唔到，随随后用吨计，因为称算啦，费事帮你数啊，大佬，因为全屋下边嘅地基原来系用人民币筑成嘅，系嘛？再跟住搜到嘅所谓嘅各式贵重珠宝、财物、古董、古玩啊，直逼磨身啊！喺咁嘅情况之下，郭伯雄各式各样都啊好多好多嘅时候。开始大家风声鹤唳啦，系派一支系一支系统一支纠缠，跟此咪慢慢就唔落嚟，敛一敛锋芒先啦。所以成个大陆基本上官场系停顿嘅。点解停顿呢？田北俊嗰次都讲得好清晰嘅。以前佢哋知道有个规矩嘅，系咪啊？佢哋厂商，佢哋香港做生意嘅人上大陆，佢给予你好处，你给予我方便。嗱，佢又講得好好聽咁，其實咪簡簡單單啲，咪腐爛咯，你咪行賄咯，佢哋咪貪污咯，跟住咪跳過曬啲所謂嘅條例咯，跟住咪去翻以前香港，即係咪有 ICAC 前嗰種咯，去邊度揾邊個，邊個還頭邊個，咪四大探長啊，跟住去搭咩啊公司上面嘅方便，咪揾一個適當嘅人嚟收租，收完租之後佢再分翻出去，咪嗰類咁嘅所謂江湖嘅潛規則咯。但係依家潛規則唔用得，點解啊？開始拉啦，打貪腐啦。我俾錢以往諗住我做某樣嘢就俾 Alphas， 我俾個十億啊，冇十億咁多啦嚇，當俾兩千萬咁 ，Alphas 咁收咗比較方便，我攞個批文。喂，本來咁運作持之以恆，到依家 Alphas 唔敢收。我点知铺点噶？铺铺得，个个都得，到我呢家唔得，咁点算啊？咁唔好咯。但系问题佢又唔可以批，因为以往咁多年以嚟，佢批我就一定收咗两千万嘅。今日佢就咁批我而冇收钱，咦？啲同事当佢收噶咯。咁 Alphas 觉得我咪好唔抵，我冇收你当我收噶，我收我又唔敢，冇收你当我收我就委屈。 喺咁嘅情況之下點好呢？咁就做唔批啦，係咪？咁做官僚好簡單嘅啫，呢樣嘢個個都識㗎啦。你將啲文件擺個 tray 度咧，係咪啊？全部都 in tray 唔用 out tray 得㗎啦。其實好好望一望，研究研究，討論下環保條例。我哋政策有變，跟住唔知乜做官僚拖延咧就好容易嘅啫。其實個個都識嘅。喺咁嘅情況之下，大家咪拖住落去咯。咁最近咧見到有大消息出現啦，就因為。中紀委已經開始揾到上海首虎啊！我哋咩叫首虎啊？第一隻老虎落馬。幾日之後，北京市嘅第一隻老虎都落馬。嗱，你唔好睇少呢啲好似例牌新聞。2012年開始上場啊，習近平要利用黃岐山呢支尚方寶劍啊，作為打貪腐，而佢自己常日講嘅啊。开工没有回头箭，个意思就系话，既然喺薄熙来事件里边，喺上届政府个政治局九位常委，佢作为第九位，两边一个赞成整治，一个就反对整治。温家宝用自己作为当时现届总理嘅辛巴性命压落去，一定要拖薄熙来落马。而当时嘅政治局常委有一半认为唔碰得嘅呢啲，呢、这个时候习近平成为第九位。四对四嘅情况之下，佢就係属于关键最后一票。呢一票佢压落咗温家宝胡锦涛呢边，即係要整治啊重庆。整治重庆呢、这个就佢成日讲啦，开工没有回头箭啦，呢条不归路嚟，直至到赢为止。输就家破人亡，成个系统冇㗎啦。所以黄岐山一而再再而三话打贪腐，我哋只能够赢。因为我哋输唔起。係呀，输唔起。再輸一個反撲就唔得了，但係三年以來先至攻陷上海同北京，大家諗一諗，北京係政治中心，係首都，利益最多、權力最強嘅地方；上海係中國第一金融重鎮，握住成個長三角啊，珠三角嘅重鎮在香港，長三角重鎮在上海。呢、这個就係掌握成個三角洲 Delta 裏面嘅碼頭、航運、漁獲、土地豐富同對外開放嘅所有優點，即係話最多游水嘅地方，一個黃埔江一個碼頭啊，已經係最多游水。呢、这個基本上你見到啲黑社會嘅名嘅啦。喺咁嘅情況之下，一直都攻唔入，點解？因為嗰個最近。利益最近最多嘅地方，原来攻唔入，因为嗰个系结构性嘅贪污，结构性嘅互相包庇。你唔系净系拉个 Alphas 带出咗上上下下平衡横支嘅网络出嚟，而上海嘅所有嘅贪腐人物背后都有个代理人，佢系代理人应该话，背后有个主子势力就喺北京中南海，而北京中南海嘅整个官场嘅势力结构。就集中喺政治局，而集政治局里面所有嘅权力依据就喺嗰七位常委上面，即係去到自己身边点打。我成日话中国历史里面任何皇帝都希望吏治清明，都希望要打腐化，因为腐化最后令到针对就係佢自己嘅皇朝。腐化係腐蚀，腐蚀啲乜嘢呀？腐蚀佢个政府囉。政府係边个㗎？係佢嘅。所以任何執政嘅人都要打貪腐，啊，雍正要打貪腐，蔣介石要打貪腐，但係打唔到，點解？雍正打到最後係咩人嚟嘅呢？佢嘅仔、佢嘅舅父、佢嘅外父、佢嘅啊眾臣嘅細佬，係啦，全部都係呢啲人。簡單地講，你打貪腐打身邊人，蔣介石打貪腐用自己嘅仔嚟打最信任，因為其他人唔信得過噶啦。用蒋经国打，打到最后去到边度？去到宋子文度。宋子文系边个？去到孔祥熙后，孔祥熙又系边个？孔祥熙系宋美龄嘅姐夫，宋子文系宋美龄嘅细佬。系啦，点打？点样打？即系你骚扰紧宋美龄，宋美龄你骚扰宋美龄，宋美龄一定会骚扰佢老公叫做蒋介石。咁蒋介石只能够停手，就叫个仔唔好打，亦造成咗后来几十年蒋经国同宋美龄嘅嫌隙。所以蒋介石一死，宋美龄就用呢个治病为由，即刻要离开台湾，从此长居呢个美国 Long Island。佢原因系边度？就系话大家都知道 用美國培植嘅政府必然貪腐，唔係淨係伊朗巴里維王朝係咁樣。但係問題打貪腐係難，但係問題最近終於攻入咗個缺口啦，一個喺上海，一個喺北京。我諗習近平同王岐山面對緊一個面命題，就係、是、全黨都貪腐，唔係邊一個嘅問題。你由地方啊，由一個市，由一個縣，由鄉下打起。啊！打到呢個部級幹部，一年打幾個，跟住打到落一個重點核心人物啦、核心情況啦，去到中南海，去到政治局，去到常委身邊裏面啦，所以官員不斷地死亡啦，係嘛？澳門嘅關長要喺公廁自殺啦，跟住上面北京嘅官員抹槍跌咗落樓啦，係嘛？一個扣一個，一個扣一個，有系統性地自殺、意外、各式樣種度死亡，點解？因为辣到落去边嗰种层层扣扣里边，因为真正嘅结构在上海，在北京，而令到全国发动嘅贪腐，简单地讲就喺共产党度，即系话中共政府已经要面临到个问题，共产党已经全面贪腐，共产党冇路走。当年1979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掌握实权，佢发觉。共产主义冇路行喎，大镬饭，人民公社唔掂㗎喇，其实已经当时一个180度反共走向市场，呢、這个党内最大走资派完全回应咗当年毛泽东对佢嘅啊判断，呢、這个根本就一个走资派，一个大右派，所以佢觉得冇路行，佢即刻就拧转弯180度，呢、這个我哋读易经嚟讲嗰个叫做剪卦嘅一拧转嘅剪卦。本来是水山剪，一拧转佢咪雷水解咯，离开险难，将个180度，我哋揸车嘅人揸入个骨头行，咦，骨头嘅咁点算啊 ？U turn 啊，仲讲咁多，系啦，邓小平 U turn， 因为佢面到经济里边已经民不聊生，冇办法再行共产主义，冇办法再行人民公社，冇办法再养起当时个啊十亿人口，大家都问你攞30蚊、36，做咗36，唔做咗36，全部国企，大家冇人为人民服务，人人都提唔起积极性。呢、这个时候佢要走向市场，摸着石头过河。个石头系咩石头？香港79年收翻香港，麦理浩秘密访京，1982年安排戴卓尔夫人。会谈，中英会谈开始，交还香港三头马车，以香港作为指路明灯，作为喺佢摸住石头过河嘅嗰个石头，系啦，喺黑暗之中，用香港嘅经验同人才，用融资嘅能力，帮助改革开放。但系问题，1989年六四改变整个国策，因为政治改革冇办法推行。嗱，今日个问题，呢、这个烫手山芋，去到执权嘅人上边。权力越大，责任越大，呢、这个就系相对嘅，一阴一阳，之谓道。冇优点，有优点就有缺点，冇完全优点。因此，其实你见到，即系话习近平见到自己成个中国共产党由党啊带住嘅政府啊一党专政，似乎前无去路。邓小平可以反共走向市场，究竟习近平？在政治上面有冇路走，用唔用到邓小平个方法做一个大 U turn， 走返去中华民国个路里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系冇根嘅，冇历史嘅成全，冇历史嘅根，冇文化上面个啊承接嘅，但中华民国系有嘅，中华民国又因为推翻满清，当时书生建立民国系承住呢个千年嘅传统，由清朝过渡到民国，再推行佢哋嘅三民主义，你话壮志未酬，所以失咗中原。但系问题嘅成全有嘅，中华民国一直冇一日停顿过嘅。由1911年开始，10月10号开始，一直系运行紧嘅有效嘅成全自中国历史同文化嘅有效政权。所以你可以咁睇，推翻满清成立个政权，如果当你共产党冇路行嘅时候。究竟是咪习近平急于要见马英九的原因？如果将中国的一党专政转做台湾中华民国的形式，继续承接住整个中国四千年历史的方式来进行，是咪一条生路？我哋睇下点解一定要解释到习近平点解喺呢个时候 呢、這個咁嘅四面楚歌、全國敵人嘅時候，要抽空嚟俾馬英九作為佢呢個啊總結佢一生政治生涯喺歷史裏面留下嗰一個名分嘅會面。如果冇對習近平冇益，呢、這個唔會有習馬會。好啦，時間差唔多，休息陣間翻嚟最後一部分嘅王偉文一家之言。